时光在飞，依然沉醉，在我心中你永远最美。哦，怎么爱你都不够，我好享受能和你手牵手， 幸福在你我左右。 怎么爱你都不够，不需要理由，就是这样爱你爱不够。绝不后悔， 茫茫的人海，你在我心怀。 Oh baby， 爱你一生的爱， 一生的爱。 爱你到不够，好享受， 想 和你手牵手， 幸福我左右。 怎么爱你都不够， 不 需要理由，就是这样爱你爱不够。怎么爱你都不够， 享受 爱你不够， 和你手牵手， 幸福在你我左右。 怎么爱你都不够， 爱不 需要理由，就是这样爱你爱不够， 这样爱你爱不够， 就是这样爱你爱不够。 真情真心

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盛通交接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。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，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，周边大型社区众多，交通方便快捷，停车位充足，现成招家具、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。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，优势互补。招商政策交三免一，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，招商热线89369988，89369998。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，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，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，财富热线13931349178。 买标致到汇金，南有汇金科迈，北有汇金德通，标致4008高端智能 SUV， 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晚报消息，14号上午，市质监局召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会。据市质监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副处长陈辉透露说，今年将配合住建部门在6个中心城区开展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试点，解决老龄居民出行难题。据前期调查，目前老旧住宅大概涉及25万个楼门洞，符合加装条件的有15万个。陈辉表示，老楼是否可以加装电梯，还需要考虑楼房间距、楼体强度、地下管线等多个条件，还会考虑对受影响的住户给予一定补偿。有关部门正研究制定加装电梯的相关细节办法。中国新闻网消息，今年北京将加大市级统筹力度，进一步扩大优质资源覆盖范围。据悉，2-3年内城6环新增25所优质学校，在城近郊区重点项目和人才引进密集地区新建10所优质学校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红，伤心了是谁佳人，朝飞暮卷烟波花船，满园春色关不住，冥冥之中却随去路中影。 星期六晚上哪儿都不想去，也无法入睡，看着电视机持续在发呆，喝了七分醉，闭上了眼睛试着不想你，但你来不及，忘了如何让眼泪只留下，还好没人看见，没人会说话。星期六深夜，我想起了你，没什么特别，只是晚上哪儿都不想去，也无法睡，看着电视机持续在发呆，喝了七分醉，闭上了眼睛试着不想你，但你来不及，忘了如何让眼泪留下，还好没人看到，没人会说话。星期六深夜，我想起了你，没什么特别，只是就是遗憾的滋味，陪着我形影不离，明天我会面带微笑，但无法忘记你。 舍，因为让我心动的事早就应该从我的生命中消失。我不能抗拒自己有一点心虚，带着窃喜，心里有了隐隐的自私，处处逃避你的注视。我好想离开被你呵护的日子，冒险一次。望眼欲穿的相思，往哪里开始？谁的面前我可以放肆所有渴求的心？点到为止，好和写了不应该的心事。望眼欲穿的相思，我难以克制，弄得自己什么都不是，几乎脱本的心。曾几何时，又从我的生命中消失。不说就可以藏他一辈子，他真的来得太迟，让一池春水没了油脂。天好黑，风好冷，你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，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，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，而我却陷入了困境。我好累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我不知该说些什么。你爱不爱我？撕掉虚伪，也许我会好过。你爱不爱我？我不